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是化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嘉宾的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现在很多的中青年人哈，再加上这些老年人，经常的会出现的一些颈肩腰腿疼这样的一些现象。当然了，这个很多人说了啊，我哪儿疼的话呢，我就去治哪儿啊，有点像这个头疼医头啊，脚疼医脚这样的这个现象。但是呢，像颈肩腰腿疼，实际上呢，它是有一些共性存在的。那么在治疗的时候，我们既然有共性吧，就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治疗原则呢？ 这个其实原则性的东西，可以说是适合这个所有性的疾病啊。你像你刚才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过去老说这其实是一个贬义词。那其实它包含这个思想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那你急则治其标，那你哪一块这个痛苦，我先想办法把这个痛苦给你解除了。如果通过这个控制症状解除了你的这个痛苦，哎，你就好了，当然是我们这个治疗追求的。那么在急性期，我们控制了这个症状，可是后期它远期那个效果呢并不那么好，就是说你把症状给控制住了，可是后边这个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所谓的缓则治其本，那就得了解这个本是什么。你像现在颈肩腰腿痛啊，这些骨关节疾病，它已经不是一个老年人这个专利，因为老年人他既有损伤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老化性的问题，就是用了大部分时间了，我们说这个机械性的东西你还有磨损呢，那更别说这种人体这个骨骼还有肌肉筋腱，是吧。那对于这一类问题，我们找出它的共性和本质，那我们这个进行干预的话，就会从本上解决问题。当然今天这骨关节疾病啊，中年人呢、啊、发病的也是非常多的。其实你看，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管是你的关节还是你的骨还是我们的运动系统出现了这个问题呢，它在这个损伤这个部位上啊，无非这四个问题。一个你看，就是我们的软组织的慢性损伤。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骨的慢性损伤。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软骨的慢性损伤。第四点呢，就是由于刚才这几种这个损伤呢影响了这个关节部位，结果呢他把这个神经给卡住了，给压住了，造成这个伤痛。你像这个软组织慢性损伤，那都包括什么呢？它包括肌腱腱鞘韧带和这个滑囊的慢性损伤。哎，我们说这是慢性软组织损伤。那骨的损伤主要包括什么呢？骨的主要损伤主要指这个骨结构这个纤细，以及容易产生应力集中 部位的这个疲劳骨折，骨折是一块，另外就是说我们说骨的这个结构啊，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我们骨小梁减少，你像我们说的这个骨赘的形成啊，骨质增生啊，还有这个骨质疏松啊等等。那软骨的慢性损伤，你包括我们的关节软骨以及骨构软骨的慢性损伤，神经卡亚这个大家其实还是比较人多的。你看你比如说你的颈椎病有了这个骨赘骨质增生，你压迫到这个神经根以后呢，你的这个手啊胳膊呀、你就感到麻，你的腰椎间盘突出了，不管是导致的椎管狭窄还是压迫了神经根，你会引起这个腿部这个疼痛。你看就是其实透过线眼看本质，它有这么四类。那你从这个临床的特点来看啊，它有这么几个特点。一呢就是躯干或者我们这个肢体某一个部位长期的疼痛。但是这个时候你问他有没有这个受伤了，或者说受过什么撞击，他没有这个明显的外伤史。这是一种情况啊，长期的这个疼痛。第二个特点呢，它是特定部位有一个压痛点或者包块，常常伴有呢某一种特殊的体征，就是你在某一个部位去按或者看某一个局部这个组织呢，它有这个包块。第三点呢，就是有些人有些部位既不肿也不胀啊，局部炎症呢它并不明显，我们一般说都是发炎，其实这个并不明显。第四个特点呢，就是近期有这个和疼痛部位相关的过度活动，比如说我们这个突然感到这个腰痛了，你问他可能是某一天突然这个滴溜这个什么东西，或者突然这个转身不注意，或者导致这个腰痛，或者有些人上楼梯呢一不注意膝关节疼痛了，就是说近期和这个疼痛部位有相关的这过度活动时。第五点呢，就是说像这临床特点呢，就是有一些患者呢，他跟他的这个慢性损伤这个职业工作有关。你看经常在电脑旁的，或者我们这个司机，他就有些是颈椎容易有问题，有些人呢是这个腰椎有问题。那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大家如果要寻求药物治疗啊，那在这个临床啊用药的这个治疗原则呢，我说一下，无非是这个五种。哪五种呢？第一点呢，当然要从这个生活行为方式上进行管理。比如说你腰部损伤了，或者你膝关节损伤了，那这个时候一定要限制致伤的这个动作，纠正我们这个不良的这个姿势，增强我们肌力，维持这个关节不负重活动和这个定时的改变这个姿势，这样呢就会使这个应力啊分散，也是一个治疗的关键。你看有些人治疗着也不停的不注意这个姿势，它也会这个加重啊，这个要注意。第二个呢就是进行理疗按摩。那么理疗按摩就是我们的推拿呀，电烤呀，针灸啊，它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改善局部这个血液循环，减少这个粘连。你看有些肩周炎，它这个活动活动它就好了，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粘连，我们通过理疗有助于这个改善血液循环，改善症状。还有呢就是局部呢，你可以用一些什么红化油啊，擦一擦呀、等等，或者用这个电热风，有些人也吹一吹，也能取得好的这个效果。这就是改善局部这个血液循环。第三点呢，就是可以在局部注射肾上腺这个皮质类这个骨醇。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它有助于这个抑制损伤性这个炎症，减少粘连，这个也是我们临床上常用这个行之有效这个办法。 第四类呢，就是我们可以服用药物啊，你用这个非甾体类这个抗炎药物，为了减少副作用，那么这类药物呢可以这个短期应用，而且呢交替使用不同类这个药物，同时呢辅助以肌肉这个解痉药或者用这个镇静剂，这样呢能增加疗效和减少抗炎药物这个应用这个剂量。我们都知道这个化学类的药物，你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也会给人体带来这个副作用，所以这个非甾体类这个抗炎药物呢，你这个短期应用可以，再一个就是交替使用，就是用用停停，换换其他这个药物哈。第五种呢，这个疗法就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叫手术治疗了。我们说你尽量这个保守。那么对于某些啊，就说非手术治疗无效的这种慢性损伤，比如说这个狭窄性腱鞘炎、神经卡亚这个综合征，以及这个腱鞘囊肿呢，都可以这个进行这个手术治疗。所以今天困惑我们大家的，你看一会儿是腰，其实很多人这个腿的这个疼痛呢，除非你说你是膝关节炎或者这个股骨头这里出现了问题，那个是明确诊断的。很多人这个痛麻胀，其实是什么？是你这个腰底神经受到腰椎关节这个压迫以后导致的。再有的就是我们有些人的头晕，上肢这个麻不舒服，整个这个肩周不舒服，有些人呢其实是我们这个颈椎病导致的。哎，这个呢我刚才就是说了一下这个颈肩腰腿痛它这个有哪些类别呀，有什么特点呀，还有我们临床治疗的一些这个特点。接下来呢我一会儿再和大家谈我们做健康管理怎么来管理它。 对，现在呢有颈肩腰腿疼的不仅是老年人啊，现在很多的中青年人呢也有类似的一些症状发生。当然这个老年人呢可能他的器官用了一辈子哈，到了老年的有些这个器官退化，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中老年就是中青年人呢，可能更多的是由于职业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过度透支使用啊，都会造成颈肩腰腿疼，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就是不管是您颈肩疼还是腰腿疼哈，看似是不同的部位的疼痛，但是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共性的。那既然有共性，那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治疗原则。那刚才您提到这个五个治疗原则，一个是生活行为方式，这个我觉得不仅是得了病的人哈，就你没得病的人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 其实得病是个结果， 对对对， 就是它怎么来的，尤其我们运动系统更多的就是不良的这个生活这个姿势。 没错， 尤其这个年轻人现在因为他这个耐受力好，他不注意管理的话，你看就是这个骨关节疾病啊，他给提前了， 对， 年轻化了。 没错，如果您不注意的话呢，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发生了哈。另外您提到像理疗按摩呀，局部注射呀，另外服用一些药物啊，手术治疗等等，这些呢好像大家都比较知道啊，就是 也经常接触的。 对，经常接触的 啊。 当然具体到每个人，如果您有颈肩腰腿疼的话啊，具体到您个体我们怎么来进行啊这个治疗，这点呢是特别重要的哈，要因人实测，这点很重要。好了，那关于您个人的情况，比如说您有颈肩腰腿疼啊，现在呢也是多方治疗，效果都并不是那么显著。其实您可以早晨8:30之后呢，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我们会给您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好，我们的这个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 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那刚才咱们提到啊，这个颈肩腰腿疼看似是不同的部位啊，但是呢在治疗上呢它是有一定共性，有一定原则的哈。虽然呢它是有一定的原则，但是针对不同的个体，我们还是要有不同的健康管理方案。 你像刚才说的，如果你在疼痛这个急性期，你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除了这个理疗，那你就是用一些这个抗炎的这个甾体类这个药物，但是这个副作用也是比较大。那你自己是创伤性这个问题，那肯定就要通过手术了。比如说今天出车祸骨折了，或者在工地上这些工人不幸这个摔伤了，粉碎性这种骨折，那肯定这就得手术了。那对于我们收音机前这个听众来说，更多的是慢性， 对， 退行性骨关节疾病， 就常年的都治疗没有痊愈的。 对，药物你可能也吃了， 对， 核磁做了， 按摩也做了， 按摩也做了，然后你这个 CT 你也照了，X 光片也照了，大的这个专家你也看了， 甚至有的人都做过手术， 做过手术以后还是不那么好， 对， 这就是我们说的，你透过现象看本质。那这个本质是什么呢？你想。一个呢就是你那个部位损伤了，损伤我们说它的这个机制呢，它是一个炎症这个反应，那怎么调节它这个功能，使你这种慢性损伤让它往好的长，怎么来调。第二个，你想我们人体这个骨骼你是用物质构成的，那围绕这个骨骼这个结构性这个物质呢，比如说你这个我们说这个胃有问题了，你说要去养胃，那你有没有想过要养骨的话，你拿什么去养骨？所以对于咱们不管你今天是颈椎的问题、肩周的问题，还是腕关节的问题，还是说这个腰椎间盘的问题、骶髂神经的，还是这个股骨头的，或者说你是这个膝关节这块膝关节炎长期这个疼痛受不了的，那无非一个是从这个调理性这个损伤修复这一块怎么促进它这个修复，第二个呢就是补充这个物质，你脱离了物质基础，仅仅的空谈这个调理，那个是不全面的哈。在这个物质基础里边，那前面节目我们也是给大家讲过补充骨营养的八种营养元素，你像这个海参提取物、鲨鱼软骨素、葡萄籽提取物、大豆异黄酮、氨基葡萄糖、柠檬酸钙、维生素 D 等等啊，这些都是我们倡导你要补充的这个物质基础。就好像其实我们其他慢性疾病、内科疾病的时候，我们那个输液在抗炎也罢，孩子控制症状的同时，其实医生是给我们在点滴很多这个营养物质呢。那对于我们骨关节疾病来说，一种呢是补充这八种骨营养元素。那你补充的时候，我们说人体它本身有一种自我这个修复能力，当你补充了以后还没有达到预期这个结果的话，那就要用一些我们说这种植物的中药的这些提取物来调理这个机能。那么像在这一点呢，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由我们这个中药学态度啊，高学敏教授。你看高学敏教授也是1938年生人，也是这个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同时呢也是这个重点学科，你像临床中药学，现在大学里面用这个课本呢 他这个课本的编撰人，这个主编啊，也是他这个学术带头人，他有一个这个走方这个方剂，他这个方剂有什么构成呢？他由这个阴阳藿、骨碎补、当归、阿胶粉、珍珠粉、大豆异黄酮、维生素 D3 这么七种这个成分组成这一个方子，就说在骨营养元素的情况下，你再加上这么一个调节剂，那么无论是对于我们今天腰部的、颈部，就是说，总之吧，就是你慢性这个骨病吧，它都会发挥到很好这个作用。你看，我说一下这个，它为什么要加阴阳藿？你看，在这个《日华子本草》里面就记载啊，你看这阴阳藿呢，它是治一切冷风劳气，补腰膝，强心力，丈夫厥阳不起，女子呢厥阴无子，筋骨挛急，四肢不韧，老人昏冒，中年健忘。哎，就我就说这里边其中这一味中药啊，你看这个神农这个本草经里边呢，对于这个阴阳藿呢，就是主阳痿厥伤，颈中痛，变小力，益气力，强志哈，那就是说，你看我说过这个，在中医里面，肾主骨生髓，那么在高老这个组方里边呢，它这个阴阳藿呢，它主要就是，它本身这个药性，它也属于心胃、肝胃哈，同时呢，它归这个肝经、肾经，为什么？我们说肾主骨生髓，肝呢？主精筋，那你刚才说这个骨关节疾病里面，你无非是软组织、肌腱，然后骨骼或者你的这个炎症这种机制，那我只说了这个其中的一种这个成分啊，它你看它主要是归这个肝经、肾经，中药学这里面这个归经啊，其实就是说这个药物作用这个途径和这个八器官。那你看这阴阳藿，它是作用于这个靶器官，这个目标呢就是肾和肝，也就是说它在这个关节里边所发挥的这个作用哈。当然，你拿这个现代药理学研究来看呢，就是说哎，这个阴阳藿呢，它主要用于治疗这个风湿痹痛、关节屈伸不利，或者老年人这个腰膝冷痛、骨质增生。哎，你通常临床上这个搭配呢，它和这个豆蔻、威灵显、桑寄生、牛膝等等这个辩证使用。 确实我特别喜欢刚才您说那句，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啊。当然一些现象呢，我们要及时的去修复啊，去改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从根本上的给它呢进行啊全面的治疗，这样才是对位的哈。所以刚才您提到这个补充骨营养的物质的基础方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目前我们正在举行呢这个体验活动，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二十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有这样的资格。所以呢，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但愿您是前二十名听众朋友啊！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时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蜂蜜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